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7集《统领莫情》。下雪后，沈月走到沈庙面前，笑着道： 今日易小姐邀我与大姐姐去府上，便不与你一同回去了。五妹妹，你便先回去吧。 易佩兰与沈月二人自然走得近，给他们下帖子却独独忽略沈庙，家常便饭的事。闻言，沈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，只是应了一声便罢了。这几日沈家人待沈庙的态度极其熟络，想也知道必然又在打什么主意。沈庙也懒得和他们计较，如今当务之急自然不是这些琐碎的事情。回去的马车上要路过定京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，谷雨开口说道： 前面是桂花坊，姑娘不是最喜欢其中的酥饼了吗？奴婢去买些回来。 去吧。沈庙微笑道。谷雨下车后，金哲掀开马车帘往外瞧，目光在经过一处时咦了一声。沈庙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只见马车停着的桂花房旁边是个当铺，此刻围着不少人，似乎是在争论什么。而当铺的伙计似乎有些不耐烦，声音高的连沈庙都听得清： 说了十两银子爱卖不卖，一把剑而已，公子莫要为难我们这些人了。 好像是与掌柜的没能做成生意， 惊蛰道。沈庙也瞧出来了，当铺做生意的自然会将价格压得低一些，而显然这对来当东西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价格，却又不愿意离去，是以才这一般僵持着。倒没什么可瞧的。见沈庙移开目光，金哲便又将马车帘放下了。片刻后，谷雨抱着两个大纸包回来，金哲拉开帘子让他进来。拉开帘子的瞬间，沈庙的目光落在马车外，只见方才那与当铺伙计争论的人转身走出人群，手中还抱着一把剑，大约是终究没能做成这笔生意，神情显然有些颓然。谷雨上车后就要把马车帘关上，却被沈庙制止了。他仔细地盯着那抱着剑的人，是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穿得也普通，长相更是平平无奇。见自家姑娘紧紧盯着这陌生男子，谷雨和金哲皆是有些莫名其妙。沈庙皱眉，这人怎么生得这般熟悉？那年轻人摇了摇头，叹息一声，深深地看了怀中的剑一眼，一咬牙转过头又朝那当铺走去，似乎终于还是要下定决心做成那笔并不是太满意的生意。在他转身的一刹那，沈庙突然出声喊道：谷雨，下去拦住他，就说他的那把剑我要了。 姑娘。 金哲和谷雨惊讶地看着沈庙，实在不知道他这般作为是为何。快。沈庙冷声道。见沈庙神情严肃，谷雨也不敢多问，立刻跳下车去，朝着那布衣年轻人走去。布衣年轻人方跨出一步，便听得身后有人说话了： 公子留步。 他转过身，并见一名婢女模样打扮的女子冲着他盈盈一笑，说道： 公子可是要去当铺典当手中之剑？ 年轻人一怔，随即也未曾掩饰： 不错。 那女子继续道： 恰好我家姑娘想要你手中的这把剑，公子可有意愿做下这笔交易？ 年轻人瞧了对方一眼，见女子神情不似作假，却还是摇头道： 我这把剑并非样式精美，论起实用倒好些，若是贵府小姐要的话，还是去兵器铺子打造一把吧。 他心中也是惊异，寻常女儿家哪里会对这些剑感兴趣，无非就是瞧着好玩罢了。可惜他的剑太过锋利，一不小心若是伤到自己便不妙了。 古雨神情微微缓和，心中也是赞叹一声。眼前这人分明是急需银子，可竟还为对方着想，看来也是一个心性磊落之人。之前沈妙莫名其妙要买这个人的剑，他还有些担忧，此刻看来至少对方不是坏人。思及此处，古雨的面色更柔了一些，他道， 我家姑娘是诚心想与公子做成这笔生意的，公子不妨借一步说话。 对方大约也没有料到古雨这般执拗，看了一眼那当铺，便也无奈地点头， 好吧。 待到了临处一方无人的小巷，只见巷中停着一辆马车，古雨到了马车跟前轻声道， 姑娘，他来了。 年轻人走到马车前犹豫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抱了抱拳。 这位小姐，在下的剑的确不适合女子使用，太沉也过于锋利，容易伤及自身，是以…… 你叫什么名字？话音未落，便听得马车中传来女子的声音，这声音似乎听上去年纪不大，可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，仿佛经历了沉浮的高位之人，一时之间倒让人摸不清其中人的年龄了。 在下莫晴。 犹豫了一瞬，年轻人抱了抱拳，这句话后半晌再无反应。正当那叫莫晴的年轻人和古语都是有些不解的时候，里头便又传来了女子的声音， 你这把剑我并不感兴趣，破铁与我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闻言，莫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怒色，他道， 小姐莫非在戏耍莫晴不成？这剑虽说品相一般，却也是有名铸剑师锻造，已陪伴我多年，若是小姐叫在下过来是为了侮辱，恕在下不奉陪了。 说完这话，他转身就要走，可刚抬脚便贴得马车里传来一声叹息，那叹息轻飘飘的，却似乎含着莫名的情绪，让人的心中无端一揪。 莫晴，你很缺银子吧？ 马车中的人说道。莫晴一愣，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叫他名字的时候，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那种感觉仿佛十分熟悉，却又有些莫名其妙。但听到对方说话的一刹那，他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，仿佛对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无法拒绝。 你的剑对我来说确实不值一提，但你的剑术却足以值百金千金。 莫晴一愣，摇头道， 小姐过奖，在下只是寻常人。 他心中却是诧异，这人怎么会知道他剑术超群的？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连陪伴多年的宝剑也要卖掉，这样的日子实在辜负了你的剑术。 马车帘子突然被掀开，从里头走出一名紫衣少女来，她容貌稚嫩清秀，然而眉宇间却有一种难得的贵气和威严。 莫晴，你可愿将满身武艺卖于我将门沈家？ 他含笑问道，目光中却有遇见故人般的淡淡欣喜。前生的侍卫统领莫晴，真是别来无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